先看经本。上一次讲到欲界天，所谓四天王天、忉利天、虚阴摩天、斗率天、化乐天、套化自在天，讲到这一段。这一段呢，我们四王天呢讲过了，要紧的是要懂得这个四王天的要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受用。啊，那么简单的说，这个东方十国天王，我们顾名思义，啊，这个天王教给我们怎样保持你的国家永远的兴旺，不会衰退。那么从这个意思引申过来，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我们这一生当中建功立业、扬名立派、得之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真实的成就，所以这个意义很深很广。南方天王是教我们要求进步，时代永远在进步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吧，啊，某些人跟不上时代了啊，意思就在此，时代天天在变，天天在进，这个进呢有往善的方面进，也有向恶的方面去进，这是我们不能够不辨别的。如果向善法精进，这是正面，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如果向恶的方面去精进啊，就像贪嗔痴慢上精进，那么一定会带来这个社会的动乱，天灾人祸，这个大家要受苦啊，这是必须要辨别清楚啊。所以前面曾经讲过，这个诸佛赞叹世尊呢，至苦乐法的这一句了不起啊，真正之乐。不但今世乐，来世乐，后世永远享乐，这才是真正的乐。如果说是这一世当中我们享乐了，来世受苦，那就错了了，大错特错了。一切众生现前得乐，来世得苦报的人呢，不知道有多少，这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的啊。在享乐的当中啊，就造业，这个福报享尽了，恶业现前，那你就到三途去受报去。这是绝大的错误，所以南方天王呢，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啊，不是痴迷，不是感情。西方天王广目天王，叫我们多看 也就是多学习啊。北方天王是多闻天王，多看多听，永远居在学位啊，也就是永远呢，我是一个学生。只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才具思维真正的大师啊。等觉菩萨还是学生，何况其人呢？永远自己要住在学生的地位。中国古人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啊，也是这个意思。一生到老了还好学啊，所以佛法里面称为学人，学人就是做学生的，学习做人的，永远都在学习做人啊！谁能把人做好，做得圆满，一丝毫没有欠缺呢？成佛啊！只有佛才是个完人。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认真学习。那么四天王手上拿的，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大家好懂啊，道具啊，道就是表法啊，让你看到、接触到，你就晓得宇宙人生的大道啊，就知道啊应该掌握着这个原则去学习。东方天王手上拿的是琵琶乐器，不是说他喜欢唱歌喜欢跳舞，那你这个想法就错了。他用这个来代表你如何护持你的国家，护国最重要的是行中道。儒家讲中庸，中庸之道；佛法讲中道第一谛。他用这个弦乐器来表法。你看这个调这个弦，调紧了，它就断了；松了，它的音呢就不响，一定要调到恰到好处，表这个意思。恰到好处，不紧也不松，这叫中道，表这个意思。啊，圣人高明之处啊，懂得用中。不偏在两边，所以这是道具。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剑，剑表智慧，慧剑表这个意思。北方天王手这个西方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龙蛇在印度在中国都认为呀，它会变化啊，代表这个社会，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千变万化。你要看清楚啊！啊，那么右手拿的是个猪，这个猪表示不变啊，在一切变化当中，你掌握着不变的原则， 这个不变呢，就是定慧，就是沉静，掌握这个原则，处事待人交啊，社会无论怎么变化，你只掌握原则，你都会应付裕如啊，你能够教化自在。各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伞盖，伞是表代表防止污染啊，没有污染的时候这个伞就收起来，有污染的时候伞就张开啊，我们先前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意识到严重的污染啊，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见解的污染，生理的污染，外面是环境的污染啊。现在我们要造四天王的像，北方天王啊，那个伞要张开啊，不能收起来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那个伞盖要张起来了。啊，所以说这个教育的意义非常非常之深，啊，我们不能把它当神明来看待，那就错了，啊，那就是迷信了。啊，忉利天，我们中国人。趁这个天主叫玉皇大帝，大概外国许多宗教里面称的上帝天主就是他，经很多，每一层天都有天主，都有一个领导人物。为什么我们肯定啊说是忉利天主不是其他天主呢？看到他们的经典，他所设的理论，所设修行的方法，跟忉利天非常接近。忉利天修十善业道就能往生了。我们看看基督教的经典，啊，摩西有十诫，他那个十诫跟这个十善业道非常相似。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了，并不是信了上帝就能够得救，那就是事情。要修上帝教诲之法。啊，上帝在经典教你们怎么做的，你要做到才行啊。你不做到，不可以成天。他有条件的，这个才叫合情合理合法。那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我信了就能往生的，不行啊。现在有一些人提倡啊本愿念佛，我发愿求生就决定得生，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愿里头有行，这个愿才叫真的愿。这佛在经上讲了不少的，讲多少遍了，愿要没有行叫虚愿，那个愿是虚假的，不能兑现的。所以你要懂这个道理啊，佛不欺骗人呐，自己欺骗自己，那个亏就吃大了。一心见愿，实践你的愿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重视三福六合啊？这是佛在《观无量寿经》 给我们讲的基本法，三世诸佛都是修这个三条，叫敬业正因。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敬业，我们信阿弥陀佛，信西方净土，愿生西方净土，最低限度你要把三福做到。三福做不到不能往生的。我每天念佛念十万声佛号，那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三福里面最低限度要做到一条，你才能往生啊！你能做到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下辈往生。你能做到第二条，第二条当然包括第一条了，再能加上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你终辈往生。这无量寿经上三倍呀。再能提升啊，你能够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上辈往生。这是基本法了。哪有说是发愿可以不要修行就能往生的？佛没这个说法，千万不能误会啊，不能把这一生大好姻缘当面错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根本法，全经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一部经上就讲这个啊。所以你要问啊，这个第一福这四句怎么讲法，这一部地藏本愿经就是这个注解。如理如法的修学，善道大师讲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的。你不如法，那你就去不了。佛没有说错，你自己把意思会错。佛在无量寿经上也教导我们当孝于佛，教导我们尊师重道。这就是地藏经的教义，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虚业摩天也叫做业摩天啊，这个地区的名称应当是虚业摩天啊。称业摩天呢，须摩炎天的天主叫夜摩，须摩炎翻成意思妙善，现在我们普陀山的老和尚 跟他的名字相同。啊，这个钱很快乐，啊，很欢喜。除了修十善业道之外，还要修定，要加上定功，才能得生啊。但修十善业道不行，他不能往生，只能够升到超级天。往上去要加定功。啊，实在讲还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这个色界天主修的科目，他们也修，但功夫当然比不上色界天人呢那么深，但是有不是没有。往上去每一层定功善力，我们讲积功累德，倍倍增加了，啊，逐渐的往上升了，很不简单的，啊，大家想想，升天都不容易了，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呢？这个事情我们不能看清啊。不能看太容易了，也不能看太难了，太难了你就不敢修了，啊，看得太容易了，粗心大意决定会误事，啊，所以这个欲界天他们修上品十善，里面还带一些位移道地，啊，他们修定功，定功啊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个一定的程度呢就是把欲完全扶住，我们讲欲望佛归纳为五条，财色名食睡叫五欲，这个五欲啊它扶住，虽然那个根没有断呢，决定不起现行，这才能到世界。但是他们有佛五欲，但是没有佛断，也就是说这个六层天越往上面去他的欲念呢越淡薄，如果这个欲念完全扶住了，在面前确确实实他不动心不起念头了，他就到世间了，啊，这个定功啊就算成就了，他能够生初禅色界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我们接着看底下经文，凡众天、凡夫天、大凡天，这是初禅，初禅这三种天我们说三层，实际上它是一层，啊，一层这个福报享受不一样，凡众啊好比是人民，普通的人民，凡夫啊好比是大臣啊，这是有做高官的，啊，做大官的，那个享受当然比这个平民啊，要高出很多。大梵天呢，好比是天王，啊，那个福报就更大了。啊，同一层天呢，三种不同的享受，初禅，世界初禅。他们虽有享受，诸位要晓得没有意念的，啊，心地清净，凡 是古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啊。你看初禅就心地清净，往上去那更不必讲了，越往上越清净啊。二禅叫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明天。古德说大概初禅呢好像还有我们这个人间社会这种组织一样啊，有人民呢，有官僚，有过往。二禅以上就没有了，平等的世界，真正的共和了啊，没有什么过往大臣了，大家通通都平等啊。平等当中这个福报啊还是有差别，啊，差别怎么来的呢？个人修行的功夫不一样吧。啊，比如我们在学校念书，同是一个班级的，这很整齐啊。考试还有第一名、第二名和排名次，那就不相同了嘛。同中有不同啊，没有成佛以前。这一个现象都存在，同样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在一起要考一考啊，还也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啊。只有到如来果地啊，那完全平等，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了。这些理跟事都不难懂。少光天它有光比较少一点啊，比起别人少一点。无量光天它光就大一点啊。光从哪里来的？给诸位说，清净心就放光啊，心地清净啊，所以它就放光。其实所有一切万物都有光啊。前天悟泉寺拿个照片给我看，他说外面有一种仪器可以照下照人的光，他就照了一下啊，拿了照片给我看。我说千万不要上当了，被人骗了啊。确确实实人是有光，物也有光，连草木都有光啊，这是真的。每个人光的色彩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那么在一般练气功的人能看到，有定功的人那更不必说了。看到你身上放的这个光啊，练气功的人他讲气，他说这是气。那修禅定的人呢说这是光。从你光的大小色彩看到你一个人呢人心行的善恶，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善，放的这个光而金色光明，这最殊胜的最好的啊，其次是黄色的啊，颜色差一点啊。这鬼神见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呢？他看到光啊，他这个能力叫报德的啊，鬼神有报德五通啊。他看到善人，不是修行人，行善的，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那个光都好，鬼神看到尊敬了啊，不敢伤害。光阴天呢， 可以用光来表音声，是二禅，人与人意见沟通不要说话了，说话很累呀、啊、说多了伤气呀、啊、伤身体呀、啊、是他们往来啊放光啊，是他们能放光，那别人看到这个光呢，他什么意思通通都明了。语言很有限，语言很笨拙啊。二禅以上的啊，都不要用语言，用放光来代替。三禅呢，这就更高了，心地更清净。三禅叫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也是在心地清净上差别而言的，这是三禅的三天。所以三光三净呢，都是讲功恨的忧虑。四禅呢就很特别了，四禅一共有九种不同，这个九天，复生天、复爱天、亡国天，这个是第四禅一般的天，跟前面这个三禅一样，复生、复爱、亡国，所以四禅叫复天，福报最大了，三灾不及啊！啊，三灾他那里都没有，这个三灾是经常讲的火灾、水灾、风灾，啊，火灾可以烧到初禅啊，初禅天这三灾都有啊，都不能避免的。二禅呢是水灾啊，水可以淹没到二禅啊，也就是二禅天呢没有火灾，它有水灾有风灾啊。三禅天呢心地清净，水火两种灾没有，它有风灾啊。到第四禅呢，这个人福报大，地水火风这三种灾难都没有，这个地水洪叫大三灾啊，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是刀兵劫、瘟疫、饥馑啊，就是饥饿、饥荒啊，这小三灾。那么佛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这个意思啊，我们也很难懂的。啊，过去读经也都含含糊糊过去，讲经嘛，依照古人的注子也含糊笼统过去。啊，我在早年到日本去访问，到广岛长崎 原子弹炸过之后，现场去参观，才恍然大悟，佛所讲的小三灾就是核子弹罪。啊，核子弹爆发的地方，那就是刀兵街嘛。啊，我们跟日本人打了8年，不算小三灾。啊，核子战争是小三灾，所以佛在经上讲，刀兵街多长的时间？7天7夜。啊，7天7夜的战争是刀兵街。啊，我们跟日本人打了8年，不算刀兵街。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算刀兵街。核子战争，这个核子弹爆发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佛就是讲这桩事情。啊，爆炸之后，这个复试，啊，7个月7天，啊，7个月7天，你还不死，你这个命能保得住啊？啊，有些人不是当时炸死的，受这个射辐所照的时候，7个月当中的时候，7个月之后，哎，他能不能活下去，才能够做定论。啊，所以佛说这个叫瘟疫啊，原来瘟疫是这么一种事情。啊，受辐射感染。是灾难了。被炸的地方，日本人告诉我，到第8年呢，地上才生草。哦，那我们就明白了佛所讲的，这个饥饿是7年7个月零7天。地上才长东西啊，你地上草木不生的话，你人当然受饥饿嘛。那么我们想想，现在这个核武比起广岛那里，那个威力不晓得要大多少倍呀。 啊你说这个射辐城这个严重被炸的地方，啊，广岛长崎那里也第8年地上在长草。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佛所讲的小三灾道。啊，大三灾是星球的毁灭。啊，我们今天看到的火灾发光的这个星体，那就是火，全一片火海啊。太阳就是一片火海。啊，所以这个大三灾的状况我们很难理解。啊，现在小三灾这个情形啊，大致上我们能体会到一些，非常可怕。啊，所以第四禅才是佛品，三灾达不到。大智度论上佛告诉我们，色界天人主要的是修禅定，如果单修禅定不修福，哪有那么大的福报。所以他要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是色界天人的存心。啊，他不施持戒，修不施心得乐，不施的多，快乐就多。啊，所以他能舍， 他肯施啊，这样才能够以他的定功升到四禅品啊。四禅的差别也是定功浅深、修福多少而产生的差别性。四禅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层，无想听啊，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呢，这是外道听啊，多半都是学佛把佛的意思解错了，修定，定里面什么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啊，无想啊，修成功了就到这个地方去往生了，有定没有慧，这是错误了。所以禅定的意思，定里头有慧呀。禅呢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静虑啊，静是定，虑是有观照功夫的，也就是说他明了，他不是死定，意念不生，样样清楚，样样明了，这才叫禅定。如果只是意念不生，外面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不行啊，这有定无慧啊，这样修成功的时候，那你将来就到无上天去啊。所以佛法修的是定慧等持，叫做禅定啊。舍摩他毗摩遮那啊，舍摩他翻作止息，毗摩遮那翻作观想啊，或者叫翻作观见、观察啊，它有这些意思啊。单修就偏在一边，都不能成就啊。单修定的人容易昏沉，修成了也是不想听；单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妄想很多。所以为什么着重在禅定？禅是定慧均等，定慧等持，这个功夫就是正确的。后面呢，这个五种是圣人修行的处所，无梵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通常也称为五不还天。什么人住的呢？小乘三果啊，也叫做净居天。所以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啊，凡夫天里面佛身佛爱广古跟这个无想，这四种天人见不到净居天人啊，见不到，知道他们是在这个地方修行，但是看不到。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人看不见啊。你们拜这个 慈悲三昧水忏，你看里面讲的迦诺迦尊的这道场在四川呢，你普通人去荒山呢，什么也见不到啊。啊，悟达过世去的时候见到庄严道场，有缘才见得到啊，没缘见不到啊。凡圣同居说啊，那么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摄尊者还没入涅槃呢，在基督山呢，他也常常出来，出来我们也不认识他，他会变化的。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他。那么弥勒佛出世，在经上讲的56亿万年之后啊，啊，迦摄尊者要等这么长的时间。人心得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度多久就度多久，不碍事啊。所以我劝导大家要发愿，愿力要超过你的业力，你就断，你就得自在了。你要不肯发愿，你的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你也逃不出命运。一定要发大愿，学己为人，你才能够得自在，生活自在，寿命自在，住世自在，教化自在，所有一切事业没有一样不自在。愿力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发愿？唐朝法照大师，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他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大圣住林寺，最有缘的人啊，他见到文殊菩萨，看到法会10000多人聚会，文殊菩萨讲经说法，他还听了一句，还向文殊菩萨请教，佛法已经进入到末法，末法时期的人根性比较正，他向文殊菩萨请教修什么法门容易成就，文殊菩萨教他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本来是参禅，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了专心念佛。他又请教这个佛怎么念法，文殊菩萨传授他念佛的方法。以后他离开五台山，离开之后还到处做记号，怕迷了路，下次再来。结果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啊，那庙没有了，一片荒山。哦，才知道不可思议，道场不见了。凡圣同居土啊，凡夫见不到，没有那个缘分，见不到圣人的这个境界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经常讲的凡圣同居土三处啊，我们这个世间是一处，欲界第四天是一处啊，独率天嘛，独率内蕴，弥勒菩萨道场，独率天人见不到。 只听说，没有不知道在哪里。第四禅的净智天，这个无不还体，这个三处凡圣同居，他们在这里修行。虽然都是三国圣人，为什么叫不还呢？不再到欲界来了，他在这个地方就成就了。经常说的立根的人，他就在这个无不还天，直接就在这里证阿罗汉果，超越三界，超出六道轮回，顿根的阿罗汉，立根的。如果迟钝的，他还要通过四空天才能出得了三界啊。所以立根的人呢，不必通过这个四空天了，直接就证阿罗汉，就出了三界。那么这是尽智天人，无不还天我们不必再多介绍，这个是三界里面见思烦恼，讲的见惑三界八十一品的，这三界分九地，每一地九品，九九八十一品的四惑。到这个无不还天才能够断尽，断尽在证阿罗汉果。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菩提树下示现成佛，成佛之后就是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要有人祈请的，没人请，佛就无能为力了。世间人谁认识释迦牟尼佛？谁知道这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天人大导师谁认识？世间人没有人起醒的，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佛就要入般涅盘了，就要示现灭度了。尽知天人见到他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的示现，赶紧下来起醒啊。尽知天人带我们起醒的，所以佛才住世八十年，为我们讲经说法三百余会，我们要感激净智天人他要不请法我们这个世界哪有佛法能闻所以他们也很慈悲怜悯一切苦难的众生劝请如来说话。幕后有个摩西首罗天那么有些经上说摩西首罗就是色究竟天在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个名字呢那么这个经上也有说 摩西受奴是近居天人的上首啊，这个意思也还不错啊，是摩这个近居天就是五不还天里面的这个最受人尊敬的这一位啊，这一位大德称为摩西受奴啊，这是于禅定得大自在，所以摩西受奴也可以称为大自在品。这个是色界十八层品，简单就介绍到此。底下一句是乃至非想非非想天，乃至两个字是省略，这是讲四空的无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天人实在是凡夫里面很聪明，很有智慧，在中国古代老子他出现在周朝啊，春秋的时代，与孔子同时代，年龄比孔子大，这个人聪明呢，他说吾有大患，唯吾有身，我有很大的忧患。什么忧患？我有身体，身为苦本啊，如果没有身体多好，多自在啊，高级凡夫啊。所以他知道身是苦本啊，如何把身吃掉啊，不要身。所以他厌弃这个色身，加强他的定功，确确实实他能够把这个色身呢舍弃掉，离开了，往上再提升呢，我们一般人讲灵界啊，只有这个以佛法来讲，只有神识，没有色身。那么这一类呢，我们就称之为无色界啊，色界天，色界天人呢欲离开这严重的烦恼，五欲六尘卸掉了啊，出离欲界到了色界，色界还有色相，还有身体啊，还有居住的环境。这个东西还是麻烦，还不是究竟，把这个舍掉就到了四空天了。四空天还是六道的范围，并没有出离六道。四空天第一个是空出去，色离开之后这就进入空处了，心圆虚空，没有色相，所以这个定叫虚空定。那么第二呢，叫色出天，空也能舍掉啊。空跟色是相对显现的，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他要把空也舍弃掉，空舍弃掉啊，还有个实存在， 那么这时就他所缘之处给他建立一个名称，叫他世俗。其实这个空时空是不着空，不是真正的把空卸掉，不再执着这个空相，心里头空跟色这个对立的念头没有，这个时候实在啊，所以叫实处。这一个修行人如果发现实这是个麻烦事情，还不是究竟，实就是分别，这个分别也把它舍掉，那就入无所有处听，无色界的第三层。啊，不无所有了。修这个定的时候，一切内外境界都放下，啊，内外两边境界都放下，都舍弃，所以叫无所有。到最高的这一层，非想非非想处听，因为他连实也不圆，非想啊，那个不作不起作用之处是也不圆，所以叫非非想啊，非想非非想呢，这个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非想非非想说法很多，可以参照这个经论里面的说法，论严经里面讲得很详细，这个一般佛学大字典里面也有详细的解释。那么这是无色界品，往往一些学人到这个境界以为就是如来古地上所讲的大涅槃，他不知道这是非想非非想听，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哪里知道他还是有寿命，他的寿命就是他的定功，他的定力能够保持多久呢？经上讲88劫，这个数字很可观了，80000大劫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这个世界一次沉住坏空是一个大劫，啊，世界沉住坏空了，一个大劫里面有4个中劫，这个4个中劫就是沉住坏空的4个中劫。 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现在住的是住街啊，城住啊，住街。那么八万大劫就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啊，他有这么深的定，他的寿命这么长。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到了时候他还是要堕落，还是堕落下，他不能再往生了，他只有往上堕了。那个堕就堕得很惨，一般人常讲爬到高山的重啊，楞严经上讲的四空天人啊，堕落下来之后多半是堕阿鼻地，从最高的跌到最低啊。为什么呢？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的过失啊，堕阿鼻地狱啊。为什么他有毁谤三宝的念头呢？他一想，我已经成佛了，证到大涅槃了，为什么今天还会堕落？心里就起怀疑了，哎，诸佛如来说的话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就堕落啊，是他自己误会错认了，那不是如来涅槃境界，不但不是如来国的，小乘国的也不是啊，完全产生了误会啊。去修行越往上面去，那个境界邪正越难辨别啊。这是世尊在楞严经上为什么给我们说五十种因果啊，魔境现前呢，我们把它当作佛境界，那个亏就吃大。所以我们初学的人要想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依教修行。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上所说的，决定不能够依靠，这样就能够避免落入魔道啊。所以最要紧的，我们要信佛，我们是跟佛学啊，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所说的经上所有的我们相信啊，经上没有的我们不相信，不能跟他说啊。佛说无量法门，说的时候应机而说，机不同佛说法不同，因此我们要学哪个法门，依靠哪个经典，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才不至于错解如来真实意。譬如佛跟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有，我们修净土就以净土经典啊。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啊，你要说一切皆空，西方极乐世界也空啊，佛曾经说过啊。好了，你就不相信了，你不是把自己的这一次的机会也错过了吗？学哪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经典来修行，与这个法门讲的不一样的那个经典决定不能依靠。 其实这个道理很浅的，并不是很深的，不难懂啊。你像现在在大学里念书，你学哪一个科系，一定要依照这个科系本科的课程，你不能学别的课啊。你学的其他的科目跟你的科目不相同啊，不但不能有帮助，反而要破坏呀、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啊，佛在经上常常以一王来做比喻，那这个比喻就更明显了。啊，大夫给病人诊断，开的药方，啊，开给你的药方，别的人不敢吃啊，害的病不一样啊。你一吃这个药，一吃就好了，别人一吃就吃死了。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药方啊，度八万不千不同的病人呢、啊，你怎么可以随便乱吃呢？所以我们修往生的法门，一定要依据往生经。往生经佛在这个大藏经里面三经一论，这往生经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清净菩萨的往生论，这三种啊。祖先行愿品、大势至圆通章，后人加进去啊，加得很好，也可以依靠，决定没有问题啊，就现在称为五经一论、啊、我们念佛求往生要依据这个经典，那就没错，不能依靠其他经典的。其他经典里面所说的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的决定不能读啊，决定不要去看啊，我们自己的功恨呢才真正有把握，才会有成就啊。如果你什么经都看，什么经都学，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不但你自己修学不能成就，你也不能教化众生啊。你教化众生呢，这里扯一点那里扯一点，会把众生呢搞得迷惑颠倒啊。所以今天学佛非常非常困难啊。我为什么不教佛修运，道理就在此啊。佛学院开了许多课程，请了许多法师，把这些学生呢天天讲得迷惑颠倒啊，如醉如痴啊，收不到效果啊。我自己学佛得一点利益，所以好在是很幸运呢，遇到善知识，一个人教，接受一家之言，走一条路。这个很单纯，不复杂，不会有疑惑。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那以后我们才了解这个儒家佛家所讲的师承，就是这个意思。我跟一个老师学，听一个老师就好，这一个老师对我要负责任啊。如果我还要去跟别人学，那这个老师没法子教了。所以真正亲近善知识，依照古人那个师承，你跟定这一个老师，决定不可以跟第二个人学，不能听第二个人的教诲，你才会有成就啊。老师对你要负因果责任 这个责任很重啊。把你的路指错了带错了，他要受恶报。可是你自己不接受啊，你要到处听别人，还要看别的东西，那这个老师对你不负责任。现在往后师承恐怕已经没有了，不可能了，所以能不能成就完全在个人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对你认真负责这种老师啊，老师要找这样的学生，实在讲也找不到啊，就完全靠自己的觉悟。真正觉悟、真正成就，还是要走老路子，跟定一个人学。我劝勉大家，我们今天跟谁学呢？跟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读无量寿经，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训，阿弥陀佛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做，阿弥陀佛不教我们做的我们决定不做，我们只听阿弥陀佛不听任何人的，你这一生决定往生。啊，那么另外这有一个大德可以帮助我们一把的，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文昌字字句句与往生经相应，常常读诵印祖的文钞，跟印祖为友啊。听他的教诲呀，遵从他的指导，断恶修善，正人敬分，深信因果，老实念佛，决定得生净土。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求往生、求出离三界六道的，除这一条路之外，没有第二条路了。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啊，悉皆集会。这一段是讲天龙八部啊，这一些大部这些大众，我们再把下面呢这段经文念下去。下面是神众，佛有他方国土，即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我们本地啊，他方世界，海神、江神、河神，这是水神，水有大小，我们中国人讲龙王。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借来聚会。我们把这个两段合起来，这个两段是讲八部跟一些神众。过去摄义法师在九华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对于这些神众啊都有一个介绍， 神众也来参加这个大会啊，这一次的集会并不偶然啊，都是与地藏菩萨往昔有深厚的因缘，没有缘，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这一次开这个法会，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参加呢？所以我们看到与会的大众啊，不能不有疑惑，不但有这些天众神众，还有鬼众啊。我们继续看经文，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卧目鬼王、胆血鬼王、胆精气鬼王、胆胎卵鬼王、行病鬼王、舌毒鬼王、慈性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这个鬼王里面呢列了十种啊，鬼道也相当复杂。鬼道里面有福德的，这称之为鬼王啊。所以我们在人间修福，福薄长天，这个福报是真实，你所修的福，你将来一定得福报。可是福报在哪个地方享呢？不一定，要看你在哪一道。你有福，无论在哪一道都享福，落在鬼道里也享福。给诸位说，只有地狱道没有办法啊！你在人道、在天道、在畜生道、在恶鬼道有福德的人都享福啊，在鬼道里面当鬼王啊。那么这些人啊，这一些众生都是与佛有缘，特别是与地藏菩萨的缘深啊。我们从这个经上来看，十法界的众生通通都在这里聚会，很不可思议。这个是所有一切法会里面我们没见到过，华严经上也有，设法界众生也都来集，但是要是跟地藏经比一比呢，还不如啊。为什么呢？地藏经上这个集会，前面我们看到一切诸佛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个不漏啊，通通都到齐了，这个在华严上没看到。从诸佛如来一直到地狱众生啊，到底要鬼王 鬼王有很多是管地狱的，通通来集会，太稀了。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了之后决定不能够轻易看过啊，晓得这个法会无比的殊胜。什么原因呢？这些人，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今天老师有事了，学生怎么赶得来呀？我地藏菩萨这么大的威德，对，地藏是什么？心地呀，不是讲一个人吗？前面一开端就跟你讲了，地是心地，真心本性啊，藏是本性里面具有的无量智慧的能，所有一切众生都依这个修行成佛的。今天讲地藏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拥护，一切众生要依靠要仰赖啊，所以这个法会就第一殊胜呢，华严不能比啊，华严也是要依他起来的，他是根本依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问题重要性，根本依就是关键的第一福。我们今天疏忽了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给诸位说修什么样的法门你在这一生都不能成就。为什么？你没有根本依啊。所以学佛要无量劫啊，我们学佛绝对不是这一生的，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了。阿舍王子这一帮人实在讲就是讲我们的过去僧人曾经供养四辈一佛，现在还是凡夫，还是流转六道，供养四辈一佛修行文法不在少数了。为什么不能够出三界？为什么不能往生啊？这是过去李老师常讲的，一万个念佛人难得两三个往生。什么道理呢？你没有从根本修啊！你别看那些往生的人，往生的那么好的对象，可能他听经也很少，文法也不多，哎，他真的往生了，你再细细打听，这个人一定孝顺父母啊，一定是尊敬师长，哎，心地很慈悲，哎，你去打听打听他这个日常生活，他处事待人接物，决定符合三福的第一条。有没有人教他？没人教他，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嘛，他做人就很慈悲嘛，他对人就很尊重嘛，真做到了。啊，我们不如他，为什么呢？念了一点书，学了一点佛法，功高我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人家都不如我，他能往生，我们反而落后，还搞轮回。啊，为什么？他没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他很谦虚，很卑下，处处总是别人在高处，自己不如人，他往生了。啊，所以这个书啊，念的，那个念的越多，从前李老师讲啊，啊，不念书的时候还知道孝顺父母，书念多了。父母没念过书，他的学问学位比父母高了，那个眼睛越念越念就念到头顶上去了，你父母都瞧不起啊， 哪里还会尊重师长啊？这样的人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依教奉行才不至于空过了这一生啊。所以这一部地藏经，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开这个法会是讲基本法，所以十法界的众生通通到齐来参加这个法会，非常非常不可思议。那么这些天神、鬼神名号不难懂，大家可以顾名思义啊，我在此地省略掉。如果诸位想知道，可以参考圣义法师的讲记啊，这个讲记流通的很广啊，他讲的非常好，简单明了。请看经文，而是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是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忉利天者，如之速佛。这个字念佛，口佛之佛。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当中的智慧第一的，佛不叫别人呢，叫他了。他如果要不知道，那其他的都不要问了，不必问了。菩萨当中智慧第一啊，叫着他问，你一看看啊，观察一下，来集会一下大众，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这是讲正报。来的这些人，他们从哪些来的？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度他国度，包括了净虚空变法界，依报啊，我们讲来自四面八方啊，这是来自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啊，来了这么多人呢、啊。你知道人数有多少吗？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这一会上，我们看到这个大众两万人，这个法会参与的大众不可思议啊！看到法会这个殊胜，就晓得法门的重要性。我们看看文殊菩萨怎么答复的。文殊师利得佛言：世尊，若依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文殊是菩萨当中智慧第一，他是以他的能力来观察、来衡量啊，这个度就是度量啊，多少时间呢？千劫，这么长的时间。我的能力啊来计算， 算不出来啊。与会人数多少？太多了。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言观之，又不能进。佛言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佛在此地说这句话，谦虚的话，客气的话啊，告诉文殊师利，就是我以如来佛言呢，我也算不尽啊，何况你呢？极力的行这个行人参与大会，人众之多啊，就是法会的殊胜庄严。那里面含的意思，法会的重要，无比的重要。说一切经都没有说地藏经重要啊。这就好比啊，像新加坡这个不断的这个建筑，我们看每一条街都在那施工，都在那建大楼，无论盖什么样的大楼，先把地基打好啊，地藏法门打地基，你说多重要啊！无论建多高的楼，无论建什么样的形式，地基是相同，要坚牢啊，要坚固啊！啊，说明佛法深广，无尽法门，法门无量，无量的法门都建筑在这一个基础上，没有这个基础，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你才晓得这个法门的重要性啊！来的这么多人是代表啊，法门无量，无量法门都归在这一个基础上。一切诸佛修行成佛，不是一个法门成就的，门门都能够圆成佛道，但是都是安立在这个基础上，舍弃这个基础上是绝对不能成就。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疏忽了这个基础，所以不能成就。这一生当中依旧要把这个基础疏忽掉了，这一生念佛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还是不能往生啊！你要问什么时候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把三福头一条做到就能往生。头一条做到就地藏法门做到了啊！我给诸位讲过，你第一条做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辈往生了啊，第二条能做到，能做到两条中辈往生的，三条都做到上辈往生的，这是事实啊。你要说是我头一条做不到，我第二条第三条做到了，没那个话，假的啊，像盖大楼一样，我不要地基也不要第一层，我第二层第三层盖好了哪有这种道理。那么下面这个世尊就说出来了，这什么原因？此界是地藏菩萨久远界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表法的意思是什么？无量界来无量法门， 所有修学成就的都依靠这个基础，这是表这个意思啊。一经得度，一经成就的是十方诸佛啊，当度当成就的是一切菩萨啊，未度未成就的跟地藏菩萨已经有深厚的缘分了。凡是学佛的人都有缘分，但是你现在还不能得度，要当度，就是天龙归神大度啊，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啊，啊，我们是属于啊未度的、未成就的啊。我们从未度未成就，如何能够也能够及到那个一度已成就的呢？就靠我们自己努力了啊！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肯干。真正肯依教修行啊，我们从未度未成就就进入到已度已成就，这一生当中就能成就啊。所以诸位同修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念挂的这个破老给我们写个四个字，知恩报恩啊，报父母之恩啊，报老师之恩啊，报佛恩，报众生恩啊，跟我有什么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才知恩，才晓得报恩。世间人为什么不知道报恩？不知道恩啊，知都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这生不起来嘛！啊，没有报恩的心，就是孝敬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就做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为什么？报恩。你要不断过修善，不改过自新，你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师长啊，那就是不孝啊。啊，在社会上，我们现在发心出家了，不能做师，不能做饭，这是不孝啊，这大不敬啊。做师，做社会大众的表率，做社会大众的模范，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己想想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啊，不能就是不孝，就是不敬，你就做不到啊。不能，为什么不能？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要把这个原因消除，改过自新啊，我们才能够从未度到已度，从未成就到已成就，要真干了。这个事情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一定要自己觉悟，自己度自己，改毛病，改习气，改心理 读诵大乘一教奉行，这才能成就。如果这一生不能克服自己的障难，克服自己的毛病习气，还要因循苟且，我们这一生当中跟过去生一样，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跟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结个缘分，这一生不能成就啊，缘结得很深。在弥陀经里面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再生彼国，这个缘是生生世世界的，无量劫就借了深厚的这个缘分，缘总是不能成熟啊，总是差这么一级啊，所差这个一级就是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读经闻法没有能够深解意趣啊，好像是懂了，其实没懂。怎么知道你没懂呢？你没做到，你要懂得一定做到啊！为什么吃货了认识了啊？我们桌子两边，一边放的是黄土，一边放的是黄金，送给你，你要拿一个，只能拿一个，你一定拿黄金吗？为什么是货吗？所以佛在经上一再教导你深解意趣啊，济难啊，行易啊，啊，你为什么不能做不到啊？你不懂啊，你不了解佛法确实智难行易，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智难啊，行一念之间，一个念头转过来就超凡入圣啊，念头转不过来，解得不够透彻，不够深入啊。所以我们的行门是在讲依靠戒门，你解得越深，你行得就越周到啊。能说不能行，说老实话，自己并没有深解，所以他不能行啊。能说决定能行啊，那个能说不能行的是什么？依照别人的注解，一文解义啊，自己也不懂啊。啊，我听说还有一些这个讲佛经的，念一段经文，讲一段故事，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些故事来讲，讲的听说跟经文毫不相关，啊，他也叫讲经，啊，那怎么能行？啊，依照古人的注解来讲，还勉强过得过去，实在讲，必须自己透彻经义。自己做到了再讲踏实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为什么做到啊？效果自己体验到，自己得到啊。我们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九修善根，正无碍之闻佛所言呢，即当信受。这文殊菩萨说的，佛所讲的他信得过啊。佛所讲的这么多大众，都是地藏菩萨久远以来已经度的、当度的、未度的啊，未度的也参加几会啊，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他通通都来了。文殊菩萨信得过，没问题啊。可是 文殊菩萨就提出了小果生本，天龙八部皆未来世助众生等，虽闻如来尘世之语，彼怀疑惑，确实顶受啊，未免心荡。文殊菩萨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智慧没有开，功夫没有成就，听到佛说这个话免不了怀疑啊！地藏菩萨哪有这么大的神通道理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他得度的，这话我们能相信吗？文殊菩萨相信，没有怀疑。一般人听着一定怀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表白清楚。这个地是心地，是真心，是本性。地藏菩萨表这个法，不可以实在文具这个具下，那你就错了，必定会怀疑。哦，你认为地藏菩萨大概是九华山的金地藏吧？那你就错了。金地藏，来，金地藏是地藏分身之一法，啊，地藏的化身，啊，地藏化身无量无边呢，分身之一了。所以要懂得里面真实的理，真实的事，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啊，否则的话，你有疑惑，从疑惑再谤法，这个罪过就重了。那么文殊菩萨提出这个疑问，其目的就是要要求世尊把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广度众生这些事详详细细为大家说明。这个在下面一段经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